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33集，沁南茶园。听到不是仇家上门，大辉松了口气。 哈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消息风里来雨里去，事事都过问的话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 哼，还有什么比生死更重要的？ 哈哈，还真有。你用那辆车引我下来，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。 那就更应该回答。如果通风报信的人是个警察，那么你很有可能见不到那批货了。 为什么？ 林展雄是消灭罪证，销毁毒品也是消灭罪证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批货是5年前昆托留下的，没有警察协助，你们根本带不走。 你还知道什么？ 据我所知，警察已经盯上林展雄的儿子阿泰。 他儿子在哪儿？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 好，如果你想知道答案，就把我要的东西找出来，也许我们还可以交个朋友。 身后半天没动静，大辉回过头，巷子里空无一人。大辉面色匆匆地回到阁楼，在张新瑶和阿喜紧张的目光中，从张新瑶的包中找出手机。 给阿泰打电话。 阿泰那边，他正和陈默向养殖场外走去，突然他们停下脚步。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？ 没有。 我哥就埋在那边，既然你是他的朋友，应该去看看他。 好， 我去拿炷香。 阿泰走向储物室，打开门，这时手机响了起来。 嗯？喂？ 接听之后，阿泰的脸色变得阴沉，目光移向角落里一把小型麻醉枪。山脚下，一个个不起眼的坟墓前伫立着墓碑，周围干干净净，看起来经常有人清扫。陈默一脸肃穆地上了三炷香，发现一旁的阿泰脸色不太对。 可以走了吗？ 啊，走吧。 然而陈默刚转身，就被阿泰用麻醉枪击中了胸口。他惊讶地看着阿泰，意识逐渐模糊。等陈默再次醒来，发现身上的手机和枪械都消失不见了，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窗外阳光明媚，苏青竹乘坐的旅游大巴驶入了一片茶园。 游客朋友们，这就是我们华城最著名的景点之一——普洱圣地沁南茶园。接下来会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，请带好贵重物品，30分钟后在这里集合。祝各位旅行愉快。 苏青竹混入了游客的队伍，导游用奇怪的眼神和司机对视。不远处，阿豪和陆老板尾随而来。 有什么问题吗？苏警官现在是茶楼老板，到这里采购茶叶很合理啊。阿翔是不是过于多虑了？ 你以为这里真的是茶园？十几年前这里是一片罂粟地，好好盯着。 苏青竹独自朝茶园深处走去，眼前是一道围墙，如果站在高处远眺围墙背后，会发现仍是一片茶叶地。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采茶人宋猜出现在了苏青竹的身后。 难得还有年轻人对茶叶感兴趣。 我来看看新茶，过季了就没有好茶叶了。 也不尽然， 真正的好茶能采到壮芽和异芽，依然能做出好茶。 那也得看炒制师傅的功夫。 原来是内行啊。 我开茶楼的。 原来如此，走，带你去看看我珍藏的茶叶。 苏青竹犹豫片刻，还是跟着宋猜走进了一间仓库。宋猜熟练的沏茶，沸水倒入杯中。 好听吗？好听就是好茶。 嗯。 炒普洱茶，温度湿度都比较重要，一般18度左右比较合适。这是我亲手采摘和炒制的，喝到名茶容易，喝到好茶却很难。那，尝尝看。 谢了，我还有事。 茶要慢慢品，心里藏着事儿，是品不出好茶的。你开茶楼应该明白。 有道理。 好茶只留有缘人，换做其他游客我一般不卖。没兴趣带一点回去吗？ 感觉你像做电商的。 我比较传统，只做线下。 此时一辆卡车在和大巴车交错之际丢出了一包毒品，导游接过迅速收好。游玩结束后，大巴车开出茶园，苏青竹抱着一袋包装精美的茶叶，发现游客们人手一包，长得一模一样。苏青竹无奈地低下了头。而廖永嘉坐在办公室盯着大辉的照片，这时手机响了。 我马上下来。 廖队，我拷贝了他们的监控，那辆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今天早上，但是过了这个路口监控就没法拍到，大致可以判定车上的司机就是林展雄的儿子林泰。 没有其他角度的画面吗？ 没有。 廖永嘉将监控视频倒退，放大公交车的车牌，突然他抬起头对着屏幕里的人影微微一笑。交通监控室，廖永嘉和余生海走了进来，发现只有一名工作人员。 哎，请问你们？ 说着廖永嘉出示了证件。 警察，例行调查。 哦，调一下今天的监控，718路公交车，车牌号 4K560。 工作人员一言操作，随后站起身让廖永嘉和余生海自行查看。二人凑到屏幕前，透过公交车窗看到了那辆冷藏车，尽管画面模糊，仍能确定冷藏车左拐进了一条公路。监控画面里，这辆车再次从公路驶出，阿泰神色慌张地看向前方，手不时地摸向腰间的手枪。廖永嘉看着墙上的地图，手指顺着公路延伸过去。 车是往北走的，只有这条路。 走。 陈默站在电话亭前，投入硬币拨打电话。很快一辆出租车从远处驶来，司机是陈默的朋友老金。车停下，陈默上了车。 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 陈默在餐厅的洗手间换了一件 T 恤，打开水龙头却发现没水，他一拳砸掉了水龙头。陈默重新坐回老金的车上，递过来几张红票子。 别嫌少啊。 哎，别小看我工会老大的身份，现在管着4个街区的出租，大家都有困难的时候把钱收起来。 陈默笑了笑，偷偷地把钱藏在座位底下。 哎，你女儿身体好些了没？ 哦，前不久刚做完移植手术，还在医院里住着。 所以你别到处乱跑了，现在正是他需要陪伴的时候，多花点时间陪陪他啊。 我也想陪他，可是真的走不开啊。 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也老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了。 其实我现在是个线人，在帮华城警方对付毒贩，要找的这辆车里就有警察要找的毒品。 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又跟毒品扯上关系了？你小子还真能给我编。 老金拿起了对讲机。 啊，再重复一次，白色江铃，车牌号 78TNS3。 白色江铃，车牌号。 随着老金的话不断的在对讲机里重复，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司机纷纷开始留意身边的车辆。 车牌号 78TNS3。 旅游大巴车里播放着愉快的音乐，苏金竹看着外面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时，一名游客突然举起了手。 啊，停车！我的相机不见了， 是不是落在哪儿了？ 我不知道啊，我先看一下在不在行李箱里啊。 不行，这里不方便停车，马上就到站了，等到站了我再帮你找。如果真的丢了，我们会给你补偿的。 为什么不行啊？如果不在行李箱里，一定是落在茶园了，回去找还来得及。 你现在就给我找。 大巴缓缓地靠边停下，司机下车，那名游客也要下车，却被导游拦住了。 你在车里等着就好。 我自己的行李箱为什么不能找啊？ 解决游客的麻烦是我们应该做的。 苏青竹撇向倒车镜，看到司机飞快地打开游客的行李，取出一包物品，藏在了另一个红色的行李箱内，拿出相机关上了行李舱。 是不是这个？ 对，就是这个。 你看，我就说不会丢的。 华城戒毒中心的活动室里，玩具熊清脆的鼓声还在继续，但和之前不同的是，每个人身上都绑着绳子，嘴巴被捂住，神情紧张。在他们身后站着梁龙的手下。 把他们放了。 要不罗教授你也玩一局？ 我真不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。 坐。 梁龙拉过罗教授坐下，罗教授想起身，却被戴维死死地摁住。戴维递上炸药，梁龙接过来以后一脚踢飞了玩具熊，将炸药塞给了罗教授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 之前的不刺激，这枚炸药更能培养大家的注意力。 众人看见炸弹变得更加惊慌失措，有的想要逃走，却被梁龙的手下强行用枪顶了回去。梁龙这时坐下了。 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也参加，就先从罗教授开始吧。一， 罗教授捧着炸弹， 二， 瑟瑟发抖。 三， 梁龙点燃了炸药的引线。 嘿，开始了，传出去啊。